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金靴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从孤陋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周日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点播专辑和名家名段，有听众点播青年相声演员徐德亮的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传统相声《当行论》。 今天我是挺高兴 啊，是看出来了。 哎，为什么呢？ 啊， 天气好 啊，其实多好。 哎，下雨 啊， 您别看我赶上雨了。 那好什么呀？ 但是心情舒畅。 为什么呀？ 气温降低呀、 啊。哦，凉快了。 昨天多热呀、啊， 闷。 哎，今儿这小风一吹，雨一下。 是。 而且最让我高兴的，今儿这雨，啊、你看下过去完了。 啊，对呀、啊。 这么大的雨，哗过去了。 暴雨吗？ 这挺好。 是。 哎，别像去年那似的，顺着地铁那个倒灌那水。 啊，是。 坐地铁每一站都叫积水滩。今天下雨，我一看，哎呦，怎么样啊？ 啊， 待会儿一瞧，顺地沟都走了。 没错， 这挺好，确实这是一个高兴事儿。 好， 再一个高兴事儿， 什么呀？ 今天没有压力了。 你怎么有压力啊？ 那之前有压力啊。 为什么？ 这今天高考完了，我就想起我们那会儿高考来了。 啊，你那时候年轻。啊、 那会儿97年。 是。 97年我高考 啊 啊，那会儿生活很简单 啊，那时候 天天中午俩烧饼就一块酱豆腐， 也就这样。 高三我天天这样 啊， 后来考试，临考试之前老师告诉我们改了啊。 什么？ 答题方式改了。 怎么 就由我们那年开始改了。 改的是 不是拿笔去填去答去 ABCD 写去，它叫机读卡，这您就不懂、啊，缉毒海关是吧？ 不是这个。 嗯， 人缉毒啊是拿机器毒。 哎，对了， 哎哎 哎，上面小方块。 哎， 原先我们都得准备钢笔， 对， 圆珠笔 啊， 答题呀、啊、 是 不成，准备铅笔涂那小方块 啊。对， 我记得特别清楚 啊， 高考那天我准备了一根铅笔，五块橡皮。 干嘛具备那么多橡皮呀、 啊？我就怕会错了啊！ 哦， 得擦了，重新填呀、 啊。那也不至于预备五块啊！ 你橡皮啪轱辘地下去怎么办？你高考这过去捡去？ 那不行， 对不对、啊？ 人以为你要抄袭呢。 就是啊。 对对对。 掉一块还有啊。 哎，好。 最后一天都答完了，觉得特痛快 啊！ 人都走了，我没走。 你 坐在教室里 啊， 铅笔啪一立， 哼， 五块橡皮等等等，全都穿在铅笔上。 嘿，这还是羊肉串啊。 什么叫羊肉串啊？ 不是，你把这橡皮都穿在一根铅笔上。 羊肉串谁都吃过。 是啊， 你就没有这二 B 的签子。 您真能想象。 开玩笑。 是， 就想起当年这些事儿来 啊 啊。这个之前头俩月也有人问我， 问什么？ 徐老师说，那个您看我们孩子马上要填报志愿 啊， 这怎么办啊？ 是 现在的家长为孩子真是百分之百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时候就过分的紧张 啊，也真是 啊。哎呀，你看我们家姥姥姥爷说一个，把爷爷奶奶说一个 啊， 我想让他报这个，我还是他爸非让他学理科， 是 这孩子自个儿又想学艺术，你说这艺术这玩意儿以后吃不上饭怎么办？您给我们看看、 啊、 我们还有好些个资料 啊， 您看报纸上 啊 这有大学排名 啊，对， 可恨的是这俩报纸排的不一样。 哦， 你说我们照哪个填报志愿呀、 啊、是啊， 我说您踏踏实实， 哎， 孩子考多少分上什么学校量力而行， 对， 别老想占便宜考这分上一那学校， 那不行。 其实这学生你上个大专续个本科跟后来的工作没关系 啊，是学的是基础知识 啊。我上班的时候我负责招人啊， 你招人， 我当时当经理啊。 哦， 我得先过一遍，把这个简历才给人事呢。 您那不叫招人、 啊、 您这一说招人吓我一跳 啊， 我以为您老招人呢。不是，那叫招生 啊，这招工 啊，招工， 哎，招工 啊。 我去看去、 啊、 每天好几十份简历。 哦， 我们看什么呀？ 看 工作经验， 实践第一。 哎，你之前在某个报纸当过记者 啊， 啊，在某个网站当过编辑，哎，我们这儿哎可以用这人。 对， 你说我是哪大学毕业的，连看都不看。 是， 往往我们招上来那人呢， 啊， 没有什么学历， 哦， 一看不知道是哪个高中啊，什么哪个中专，什么怎么的，哎，可是工作经验多， 人家实践有啊。 哎，后来我跟人事说，我说就把那个那最漂亮的女孩招过来，啊。你看笑得这么猥琐的。 不是，我听您这话都瘆得慌。 包括上了大学也是一样 啊， 甭管上什么学校 啊， 自个儿学着东西是真的， 哎，这是第一的。 您最后拿那毕业证没用， 那叫一纸文凭啊。 北大毕业怎么样？ 怎么样？ 还说相声呢吗？这不是是不是跟这文盲站一块儿，你说我也没觉着我高一头。 哎，是， 包括我看网上 啊， 这几天高考 啊， 哎呦，家长太替孩子着想了， 都操心。 嗯，我高考那会儿自个儿蹬着自行车 啊， 自个儿去的。 是， 中午我一出门，我妈等着我呢。 哦， 我妈在门口等着我呢。 是， 考怎么样啊？ 啊， 走回家 啊。 我说您来干嘛来呀？是我不紧张，您一来我都紧张。 是， 我这骑自行车，我您大老太太，我还把您搁后座上，我带着您，我给您蹬回去。 是啊， 不用，你就回家先吃饭，你妈溜达着。可怜天下父母心， 您看这母亲 就是啊， 真是。 你看我初三高三、 啊、 这学生 啊 啊，蹬大自行车后边带着我妈 啊， 你万一上车的时候啪一片腿儿， 嗯， 年轻人啊。 是啊， 是不是、 啊、 再把老太太踹出去？我要踹不能踹我妈呀， 那 得踹我爸呀。 为什么？ 我报小时候的仇啊。现在我一看家长们为学生，哎呀，早上起来吃这个弄那个、 啊、 设计路线开车送， 对、 啊、等等。 是， 还有那个家长 啊 在学校门口那道上啊手拉手拦着， 干嘛？ 不许过车。 是吗？ 为什么呢？ 啊， 英语有听力 啊。对啊， 英语得考听力。 是， 怕影响孩子们。 哦， 人家车其实不按喇叭那也不行 哟。 哎，连电动车嘟嘟嘟那都不成。 哦， 手拉手拦着。 哎呦呵， 哎，那网上有这个。 是吗？ 拦着。 哦， 警察也没法管，人家为孩子，算了算了，几位绕绕。 是， 有那个不信邪的。 是啊， 有一车四面都封着 啊， 都往前开 啊， 家长拦着不让进。 是， 就得进， 非得进。 我高考、 啊、 那我也得进。 为什么？ 我是送卷子的。 那进去吧。 对不对？高考是很重要， 那当然。 但是有孩子的啊， 啊， 劝您一句啊。 什么？ 别把它当成唯一的路径 啊。这条条道路通罗马， 考好了也好，考不好也好， 是 孩子自个儿学东西，这是真的。 没错， 肚子里有东西到哪儿都不怕 啊。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对不对？ 没错， 你甭说现在，过去也是。 是， 你说有文化 啊， 会写字儿 啊， 到哪儿当个账房先生也能当， 那没问题， 有眼睛 啊， 懂历史， 是 懂古董 啊。 你慢说那个古玩行 啊， 当铺里您都是这份儿的。 当铺为什么呀？ 哎，跟现在这不太一样啊。 啊， 现在这叫典当行。 是啊， 过去那叫当铺。 那怎么不一样？ 哎，专门的有头二三柜。 哦，为看东西。 对。 哦， 这你这前面的那个就是收点旧衣裳啊，这东西。 是啊。 赶到后边这位 啊， 那得有眼睛。 那收什么呀？ 珠宝玉器。 哦，那可值钱了。 古玩陈设。 嘿，好。 字画。 呵， 收这东西 贵了。 那可不是。 是。 大高柜台 啊， 他在后边呢，站在高板凳上。 哦。 戴帽头。 是。 长袍马褂。青马褂， 呵， 拿着大烟袋 啊， 那劲头足， 哦，派头大， 漂亮 啊， 没文化干不了这个， 为什么？ 你看错了吗？ 哦， 你收不进来啊？ 哦，收错了赔大发了。 对呀、啊， 是是， 他也有没文化干这个了， 还能干这个？ 有 谁呀、啊？ 我二大爷。 哦，你二大爷 啊？ 他没文化。 对呀、 啊、哦， 解放以前 啊、 少爷高子 是 到处溜达 啊， 他有个亲戚家里开当铺。 哦， 去了，您给我找一工作 啊， 找个室友。 是， 你在这儿忙活忙活吧。 哦， 也就让他扫扫地， 哦， 倒倒水， 零碎活。 对呀、啊、 是， 可他老看着那个那当家的好。 哦，就是那个柜台上 啊，戴帽头，呵，拿着大烟袋，撇着咧嘴、啊、气人， 呵， 觉得那好 啊。 整赶这天 啊， 这位闹肚子。 哦， 哎呦，这怎么回事？我这是 啊， 这是什么毛病？不行，我得去医院。 哎呦， 跟旁边这位写当票这位说，你帮我盯着点，我去趟医院 啊。 下来他走了 啊。 我二大爷一瞧呀， 啊， 这板凳空出来了 啊， 我试试去。 哎 哎，上这板凳 啊。 把人家这个大烟袋拿起来，他也是帽头啊，这个挺漂亮的， 是 长袍马褂， 好啊， 正美着呢 啊。 旁边有写当票的先生看见了、 啊、他， 哎呦，别跟那儿站着啊。 是， 这回待会儿收东西你怎么办啊？ 对呀、啊、 可不好意思说 啊， 是人家本家的亲戚。 哦， 哎，他这写这当票 啊。 正这会儿还真有人来要当东西。 哦，当什么？ 哎，京剧的票友。 哦， 拿了两个大铜镲。 哦，就是挠脖。 对、 哦、 您现在在那个立交桥底下 啊， 有那个扭秧歌的老头老太太 啊， 还看得见。 是 这么大个 啊， 铜的 啊， 两边有帽。 我知道 啊，掐掐掐掐掐掐掐掐，可一看没少跟老太太扭过。你看， 是你说这着我，我知道， 是不是？ 没错，我见过。 哎、嗯、这一脑门子官司 啊， 家里母亲生病。 哎呦， 要不这手使的乐器不能当。 那倒是。 哎，低头进来了 啊。 先生 啊， 您看看这个。 是， 就举上来了 啊。 他挺高兴哟 啊， 你看这真有买卖啊。 是， 哎，我看看这个 啊。 拿过来一瞧 啊， 傻了， 怎么？ 这什么东西呀、啊？ 不认识， 这么大个 啊？ 倒是铜的啊。 对， 这是古肚 啊， 这还有个绸子。 是， 这是什么东西？ 哎呦， 可不能问， 那 问人这什么东西？那你怎么收啊？ 哦，也倒是， 你这值多少钱啊？ 对对对， 嗯，他有办法。 他， 我先问他当多少钱 啊？ 哎， 干嘛？ 他要多少钱我不给他。 哦， 我狠狠的压价。 哦， 他一生气把东西拿走不当呢， 哎， 我也就省得说了。 这主意行。 嗯 啊， 当多少？ 这吃惯了抻条面了，干嘛这么老实啊？怎么这样？ 他们这行业就这规矩。 哦， 头一个他为气你。 哦， 哎，他显得高你一头。 哦， 第二个他说什么， 嗯， 旁边那写当票的先生就得写什么。 哦，记当票。 哎，跟他说的一个字都不能差。 是， 这当票呢，一千张。 哦，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么排。 哦，千字文 就跟现在咱进门条似的， 是 两张一样。 哦， 撕开了给那位， 是 往上一写，写错了都不能改。 那为什么？ 您这张错了一团， 啊， 再下一张号不对了。 哟， 人家来赎尿盆来，开走辆卡迪拉克，你知 这亏大发了。 就是啊， 是 就这意思。 哦， 哎，当多少钱啊？ 多少？ 这个，哎。您给写十块钱吧。 不多， 十块钱可不多。 是啊， 乐器值钱啊，十块不值。 那 一块， 就给一块钱啊？ 一块钱够干嘛的呀？ 真是， 我不当，不行。 为什么？ 家里老娘病着呢。 哎呦， 等钱抓药啊。 哎呀， 得了，我先抓药再说吧。 是， 哎，当了， 当了。 他一说当，我二大爷吓一哆嗦。嗯，怎么着？怎么当了？ 啊，当了， 一个钱都当。 人等急用啊。 写。 哦。 他一说写呢， 嗯， 写片先生把笔拿起来了。 是。 心说你别乱收东西，这又不能说明白了，呵。 是。 他这得说，他那写呀。 啊， 他说什么呢？ 说 他一看这形状 啊， 现编了一个名。 那他怎么编的？ 讲道理 哦， 缺箍短派， 嗯， 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写票的先生愣住了。 那是 红草帽，没收着过这个东西啊。 对呀。 哦，救火用的铜草帽，这是铜的呀，这是草的呀。你别说先生愣了， 啊， 当当那位都愣了 啊。 铜草帽，我多次救过火呀，怎么跟我开玩笑啊？ 是， 哎，我不认识他呀。 啊， 这多少钱？一块。这就写好了，当片一撕，一块钱递过去了 啊。 这位一想，我先拿回去赶紧抓药去。 对， 哎，拿过钱来，抓好了药回来伺候老娘，吃完了药。 是。 这位一琢磨，不成，还得当啊。 那为什么？ 晚饭没着落呢。 哎呦，穷得这样。 这，哎，再当一件吧。 是。 打旁边啊拿了一个单皮， 也是乐队的东西啊。 您看京剧打鼓老打那个 啊， 哎，哒哒哒哒哒，呵，挺响。 是 那小鼓 啊， 单皮。 哦， 抱着就来了。 嗯， 我当这个 啊。 我二大爷一瞧，怎么还是你啊？ 嗯， 拿过来一瞧，这是什么呀？嗯 啊， 一看啊，这么大个 啊， 木头的， 对， 一面是皮子， 对， 旁边好些钉子 啊， 翻过来这边是挖下去的， 对， 这什么东西？ 也不认识， 找方抓药。 那 我问他多少钱 啊？ 我狠狠压价。 对， 当多少？ 多少？ 这个您给写二十吧，二十不值。 那 一块， 认准了一块了。 一块钱，哎呦，要平时不当，妈病着呢， 是 吃顿好的吧。 啊， 哎，当了 一块。 一块你都当 啊？ 写 写， 一说写，写片先生把笔又拿起来了 啊， 心说你怎么还不躲开这儿啊？ 是啊， 这什么呀？ 啊， 我二大爷一拿这个一翻个 啊， 又给编了一名。 怎么编的？ 乱钉攒凑 啊， 碎木头不少，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 小皮洗脸盆啊？ 写票先生心说，我都没见过这东西。 是 小皮洗脸盆啊？ 啊， 多少钱啊？ 多少钱？ 一块。写上一块，当票撕一半，拿一块钱给这位 啊。 这位一听小皮 皮洗脸盆儿，还告诉我旅行用的。哦，这位外行， 他明白了， 他不懂。 是， 待会儿见不？ 怎么着？ 高高兴兴走了。 哦， 拿一块钱买点肉，买点菜， 啊、 回来炒个菜，让妈看着锅。 啊， 他在屋里转悠， 干嘛？ 我荡荡去。 哎呦 呵，我看还有什么东西。 啊， 哎，啊、我荡床背后。 行。 哎，这不行。 为什么？ 他再没见过，他见过背后呀、啊。 哦，对，这还一般都知道。 哎。 啊。 就这个。 什么呀？ 桌上摆着一个。 是。 祖辈传流，真是好东西。 什么呀？ 帽镜。 哦，帽镜知道。 哎， 化妆用的。 对了， 对， 过去呀、啊、那不像现在镜子普及。 是， 那是正经玻璃砖的， 讲究 硬木的 架子， 硬木的座。 对， 花梨紫檀。 哎， 嘿，这好啊。 是， 我当这个。 当这个 抱着 啊 就出来了。 干嘛抱着？ 他怕摔了啊。 哦， 贵重东西啊。 是是， 所以他镜子面呢 啊 冲自个儿。 是， 镜子背儿呢冲外边， 保险。 哎，抱着进当铺 啊， 但凡是进当铺的 啊 全都愁眉苦脸。 他穷的呀， 唯独他 啊 一进当铺兴高采烈。哎，各位，我当当来了。哎，我当当来了。哎呀，太好玩了这个。哟，怎么童草帽没在啊？我等会儿他 还找他。 哎呦，您来了。好、 啊、 来，您看看我这个 啊， 把这端上去了。 是， 您可听明白了 啊？ 往柜台上一端呢 啊， 这不这背儿冲里边吗？ 对，冲着里边。 我二大爷一瞧，这什么东西啊？ 还不认识？ 这么大个儿 啊， 倒知道是硬木的， 是 刻着花 啊， 还挺厚。这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哎呦，怎么还是你啊？ 啊， 我二大爷 啊， 都不跟人家拿枪做掉了， 他 趴柜台上跟那位商量， 说什么？ 兄弟，缺多少钱？我借你几块，怎么样？不成不成，我就当这个。 啊啊！ 你这死心眼儿，当多少？ 哦， 当多少钱？ 啊 啊！刚才十块也一块， 对， 二十也一块， 对。 这回我拿面子局他。 怎么局啊？ 哎呀，当多少钱啊？这不就接了街坊的吗？ 是， 我这不是来好几趟了吗？ 啊、 咱也熟人，您。看着写 啊。 哦，看着写啊。 多少？ 一块。 还是一块啊？ 认准了一块了。 你瞧瞧， 这位一听，好，一块、 啊、 当。 一块也当？ 甭说一块，一毛我都当。 为什么？ 我就为听听这叫什么名。 真有你的啊。 嗯， 写。 哦， 写表签，拿起笔来，心说你怎么还不躲开这儿啊？你 就是 什么呀？ 啊， 我二大爷要说真有能耐， 他 又编上一名来。 怎么编的？ 缺砖短瓦 啊， 木头小影饼一个。 木头影呗。 哎，写票先生气的 啊， 木头小影饼 啊， 明儿得收塑料四合院。多少钱？一块。 我 写上刚要撕 啊， 我二大爷得把这个帽镜往里转呢。 对呀、啊， 他这么一转坏了。 为什么？ 那镜子面啊 啊 冲柜台里了。 哦， 把柜台里这些东西全照进去了 啊。 我二大爷以为一试呢。 哟， 哎，别忙，还有 哦， 那有八仙桌子一张。 哦， 椅子两把，胆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说我没法写了，我 没法写。 以上您听到的是徐德亮、王文林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当行论》。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您接着回来，我们继续听相声听小品。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时间的远方》，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孙楠演唱。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

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4.8度，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本市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并且扩散条件差，有雾霾，不适宜在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应采取有效的健康防护措施。预计小雨在今天上午逐渐结束，雾霾消散则要等到今天后半夜。雨和雾霾并存，能见度差，出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或轻雾转中度霾，局地重度霾，早晨东部分散性小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白天能见度差，不适宜登山。白天受地面浮合区影响，近地面风速较小，低层有逆温，大气静稳，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气象条件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9到2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2，感觉天气较冷。今天光照条件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先来听一个小品，叫做午夜电话亭。这个作品呢，听众很喜欢，在节目当中呢也播过很多次了。咱们经常说生活当中要讲究信任，尤其是亲近的人，那更要有信任。小小的误会造成了信任危机，说的就是下面午夜电话亭当中发生的事情。邵峰主演的这个小品曾经在央视春晚当中演过，那么我们播放的版本呢，是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的剧场实况。同样一个作品呢，在剧场演更加挥洒，哎，这空间更加广阔。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邵峰、张瑞雪表演的小品《午夜电话亭》。 喂，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啊，这都几点了？我发现我最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还敢在外边给我找一小妹妹？你信不信我今儿就给你找一大哥玩？这家把你嘚，你不用给我解释啊，我手机马上没电了，解释什么？你要真想跟我解释，你就打这个电话吧，88286767，你记住没？这没电的真是时候啊。 哎呀，哎呀， 哎呦我的娘，这黑灯瞎火的怎么这么些人呢？怎么都不回家睡觉去呢？有坐车的一会儿等着我啊，我那车在那边停着，我打个电话。哎呀， 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你谁呀？吓我一跳。 我没事，我打个电话。 你再等会儿，你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哦，对，你先来的，你打。打呀，你打呀。 谁告诉你我打电话呀？我等电话呢。 哦，那你等。 臭男人，就是一臭男人。臭男人， 我虽然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是我天天晚上都洗澡。 谁说你了？ 你没说，你说谁？旁边也没人啊。 哎呦，干啥呢？上厕所呀？ 啊， 那边呢？ 哦，谢谢啊。哎呀，我上什么厕所呀？我不是你这，你能不能让那边给你早点给你打过来啊？ 你说呢？ 哦，不行哈。哎呦，你说你这怎么碰上这么？大姐，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啊，你不老，你我老，我一看就是你大哥。哎呀，小姐， 骂谁呢？ 你看，哎呀，大妹子行吧？大妹子，你听我跟你说啊，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我专门跑夜班的啊。你看车在那里停着呢，每天晚上我给俺老婆打个电话，你放心，俺老婆不接，俺家里那个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他要听不到这三声电话铃响，俺老婆神经衰弱，他睡不着觉。 行，你打吧。 哎呀， 你快点啊！ 好，很快，他不接，就响三声。哎呀，这孩子，你看长不光长得好看，哎呀，心眼也好。哎呀，他不接。好了， 哎呀，毛病， 这不三声吗？行了，你看他电话也来了。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啊，都冻死我了！哎呀，你不是在外边给我找一小妹妹吗？我现在就给你找一大哥，不信你听啊，大哥来两句。 哎 ，Hello， 你好啊。 听见了吗？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特别的吃醋，特别特别激动啊？你是不找你的？ 怎么找我的呢？谁呀？喂，谁呀？哎，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不是，我是说你不拜。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 没说啥呀，我就说你是我大哥呀。 哎呦，俺的娘啊，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不行，你别接了。俺老婆神经衰弱，俺老婆都怀疑我了，俺老婆误会了。你干什么你？你别说话了啊！喂，你听我给你解释，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我比人家岁数大。找你的吧。 啊？ 是个男的。 喂，老公，你怎么才给我打过来呀？我都要冻死了。什么玩意儿大哥呀？ 嗨， 哪儿来的大哥呀？ 哎呀，误会了。 不是， 来，我给他解释。哎呀，喂，哎呀，大兄弟，哎呀，你误会了，我是他大哥，这不半夜里刚认那个大哥吗？哎，他怎么骂人呢？哎，你怎么骂人呢？ 拿来吧。 骂人呢？ 喂，老公，你听我跟你解释啊，这个大哥他不是，喂，他给我挂了。 啊。 哎呦我去，胆儿肥了是不是？你敢给我挂？ 怎么着？ 你敢挂我电话是不是？ 哎， 你凭什么挂我电话呀？ 哎， 你几个玩意儿挂我电话呀？ 哎，行， 他敢挂我电话？ 挂你电话就挂你电话呗，你嗷嗷什么？你嗷嗷啊？ 挂我电话就不行？ 好家伙，深更半夜的在长安街上，你嗷嗷，警察来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你干什么你这是？这个事怨你知道吧？ 怎么就怨我呀？这事儿就怨你？ 怎么能怨我呢？啊，你为什么说我是你大哥呀？ 谁让你长得比我老来着？ 长得比你老就是你大哥呀。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你什么事啊？你这是黑深更半夜的，怎么我找谁惹谁了？我这是，我打个电话，我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哎呀，我那娘啊，俺老婆这神经衰弱，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你说这，你怎么样啊？你老公那边没事吧？你啊？ 电话了。 谁的？ 你接吧。 你接吧。 你接吧。 你说这个电话也没个来电显示。哎呦，我天，这谁的电话？来来来来，你过来。大妹子，我出个主意啊。 好。 我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都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如果是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俺老婆。 行，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别说话啊！ 他也不说话。 咱俩一块儿说。一、二、三。 喂，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我刚才给你带点打电话的时候啊，这旁边有个小姐。 谁谁 不是一个大姐，一个大姐，一个大妹子。一个大妹子，人家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人家心眼好啊，就让我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走了，结果人家老公的电话来了。老公的电话来了呢，我就接了他老公的电话。他老公就以为我是他大哥。你打错电话了。你什么时候打错电话不行啊？你这个时候打错电话呀你啊？哎呀，什么事啊这是？ 喂了， 算算算， 干啥呀你？ 别接了，这电话接不了了。 那万一是我老公呢？ 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我就不信了，这个电话还打说不明白了还。 那怎么办呀？你说， 这是我的电话卡，啊，公交电话一体的。来来来，我把它接给你。你老公的电话你知道吧？ 知道啊。 你插上它，给他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谢谢你啊，大哥。 你就不用谢了，你快打吧。 他要是接的话，我就跟他说清楚 你快点打吧。怎么样啊？什么情况？不接电话吗？快拉倒吧。我现在是明白了，这两口子得互相信任。哎，信任是两口子最基本的。我回家跟老婆解释解释，俺老婆一定能信任我。哎呀，什么事儿啊？这一番，哎呀，你说这深更半夜的，我把他一个人扔街上吧，我这也心里也不落人的。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别抽了。哎，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能出什么事啊？ 我老公外边有人了。 哦，你怎么知道你老公外边有人了呢？ 我在他手机里边发现了一个非常暧昧的短信。 哦，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啊。我跟你说，你老公连最起码做老公的这个常识他都不懂。 怎么的呢？ 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微信、微博都删干净了。 啊？ 哎，你这你 啥？ 哦，不是我这个电话欠费了。对，哎，这那个什么，他那个短信内容是什么？ 你明天晚上能陪我值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哎呦，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 嗯。 这还听不出来吗？哎呦，她老公太贼了。哎，老地方，什么是老地方？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嗨、哎、 大哥 啊， 你分析的忒透彻了。 我分析的对吧？ 我要找着他俩不弄死他俩。 哎哎哎哎哎呀， 别拦着我。 哎呀，大妹子，你是什么脾气啊你？我这不帮你分析呢吗？这不是还没分析完呢吗？对不对啊？啊，来来来，你再跟我说说，发短信的这个人留名字了吗？ 留了。 哎呦，太大胆了现在。哎呦，他还敢留名字，他叫什么？ 小红。 哦，他叫小红。 小红 啊， 听见了吗？ 听见了。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小红。 哎，等会儿，等会儿， 你等会儿。 怎么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呢？ 他破坏我家庭，他就不是好东西。小红，他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 哎哎哎，你行了。哦，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啊！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叫什么呀？ 我就叫小红。 你叫小红？你挺大一老爷们叫小红？ 哎，老爷们怎么能不叫小红呢？我怎么我叫王小红，俺哥哥叫王秀秀， 俺爸爸叫王霞霞，怎么了？ 你家人都太有才了。那要照你这么说，大哥，那叫小红的，他有可能也是男的呗？ 太可能了，这怎么不可能呢？哎呀，就算这个小红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熊样的，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不担心了，哎呦，不担心了，大哥。哎呦 我的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哎呦我天，你这是干什么？行了，赶紧回家吧。哎呀，行了，这半夜了也没车了，那我的车在这呢，我送你回去。 不要， 免费的，咱俩有缘分，我不要钱。 不用，大哥。啊，你看那个马路对面没？啊，12层，最左边那个点灯那个，那就是我家。 哎呦我的亲娘哎，你家住在长安街边上吗？嗯。哎呦，这得30多万一平吧？我的娘！你这么好的房子，你下来溜达什么呢？我要有这么好的房子，我这辈子我都不下来。哎呀，多好的房子！行了，你赶紧回家吧。嗯啊，哦对了，没事啊，你老公那里这么的，我陪着你上去，我跟你老公好好的交流交流。 不用，万一你俩再打起来。 打起来怎么的？你老公我还怕他吗？我 老公是拳击教练。 你拳击教练，你上去吧。 行。 这么的吧。嗯，大妹子，你看你。你那个客厅的那个灯亮着了，是吧？你上去，你和你老公好好的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那个灯关上。我发现你屋那个灯关了，我就也回家啊。你要灯一直亮着，你放心，我上去，我宁可让你老公哐哐打我一顿，没什么了不起。哎哎， 大哥，哎，你是个好人，谢谢你啊。哎，好人一生平安， 别客气。 那我回去了啊。 回去吧， 您也早点回家。 好嘞， 再见大哥。 再见。哎呀，这个小娘。喂，哎呀，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啊，不用解释了。哎呀，我就说嘛，咱两口子在一块过了30多年了，你这点你还不信任我吗？行了，你放心吧，啊，就这么点事儿，一会儿我就回家了啊。哦，还不行了，我得等那个小姐把灯关。喂，他又挂了。小姐，你喂，你等等我。 以上您听到的是喜剧名家邵峰和他的搭档张瑞雪表演的小品《午夜电话亭》。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经典的小段《北京话》，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哎，早晨起来啊，用功，有基训呢。啊，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啊， 那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使面部的肌肉松弛。啊，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那是啊， 哎，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它又需要嘴啊。 是啊，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哎，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哎，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啰嗦， 这是最大的毛病哦，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哎，练练嘴。 嗯，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哎，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早晨起来先唱这个，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唱怎么样？ 他唱绕口令。哦，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这叫口腔体操。 这嘴也练体操啊？ 哎，这也练。 可好吗？ 所以得嘴好。 嗯，是啊。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对。 口音要正。哎。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 说普通话。哦。大家都听得懂。 是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哎，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撒鸭子了，